再让自己无法自拔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到心碎的边缘，我看见你的眼说再见。从未得到一句爱我的誓言，却送上我爱你一万年。早已习惯被你傀儡的场面，你要我怎么做我都无言。如果分手那年，请为我一个吻再毁掉我自己。再见，从未得到一句爱我的誓言，却送上我爱你一万年。早已习惯被你傀儡的场面，你要我怎么做我都无言。 律师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，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《爱在七夕相约湖然之情歌七夕篇章》情歌精彩展播。一位网名叫愿你懂得的听众，为他深爱的水母点播了这首《等你爱我》，真心地说愿你不离不弃，愿我生死相依。七夕相约湖然七夕情人节之情歌七夕活动，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，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。听众愿你懂得，获得由三河市普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，请于9月10号之前到三河市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56305 71556305。感谢收听参与。 幸福的皇冠，你送的足毯，让我的心微微的酸。你让这世界像万花筒般性感，你总是让我哦哦哦哦很心满。你是我一个吻不单的惊喜，你是那小心机独自知己。我为你跳跳，我为你摆，感觉像飞起来。你让我可爱，你让我帅，上路 大的拥抱，给我太阳保暖，挽着你的手，就像漫步在云端，没有你陪伴，不习惯。